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8.1， 处于严重拥堵级别。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由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FM 九七四，音乐温暖城市。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在这里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天天顺心，事事顺遂。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你发来和北京音乐广播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响时的榜单带来的是我们的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首先这一首，2018年第三期中歌榜首周进榜第18名，这是蔡健雅所演唱的《贪图》。 情感怎么都孤独，平行了五线谱，无论怎么都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狂欢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忍住？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心中那少一寸。 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也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蔡健雅全新上新的 EP Cherished 割爱，两首歌都是写给别人的，所以呢是割爱。不过她现在把这样心爱的作品又唱了回来，分别是榜上歌贪图，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写给黄小琥的重来，谭雅自己重新演绎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那这几天北京迎来了最冷寒流，北京音乐广播将用最好听最温暖的音乐陪伴大家，温暖大家。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接下来这首榜上歌新歌进榜第26位，王凯《往事流淡》，这是电影《英雄本色》2018的往事版推广曲。 凉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合午夜沙滩，

静站在门口，可惜连他都不愿向我抬起手。愿深深去回忆，又深深凋谢，望穿一束枯火，心中轻放，不知去碰碰的弹出你的模样。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组榜上榜外歌，都是隐约钱雷这对非常出色的音乐人所打造的作品。两位演唱者呢，一个声音低沉，一个是温婉飘渺，分别是王凯《往事流淡》还有周深这样一首浅浅。这首浅浅收录在他的专辑《深的深》。刚才一位听众朋友发过信息来说，上学那阵子开始听北京音乐广播，听中歌榜，那个时候是高晓松给老狼写的《同桌的你》，现在高晓松又捧出了周深20多年的音乐路程，音乐当中总有暖心的温度。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最近在榜上连续交出了多首惊艳作品的艾怡良，在写给张惠妹《偷故事的人》，还有写给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纷纷取得好成绩之后，她自己的新歌也成功上榜首周第28位，就是这首《无数个我》。 我一分为二，炙热寒冷，连寂寞也成了根本。也幽默，也残忍，非泪非痛恨。我看过那个午夜的脸孔，听那呜。在哭，我的脸孔 空，不再是我。你走了后，或攻或守，为我的缘由，至少还我一个我。 这首《网上歌》来自于艾怡良，《无数个我》由艾怡良作词，艾怡良、蔡明佑作曲。他们二人不仅从第一张专辑到上一张《说艾怡良》当中都有合作，而且他们还是高中同学。艾怡良说呢，蔡明佑高中弹的一首好钢琴，那个时候就很崇拜他。啊，在听过了这样一对高中同学的合作之后，下面这首歌也是同学友情的合作，蔡明佑找来他的另外一位高中同学DK 金大为一起带来这首《有你就足够》。 不需要思考太多，你就是最好朋友，需要你寻找你，你就在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守护。当我醒来时候，你就是我的火种，我着陆给我温度，我有力量站得住，你就已经足够。世界不停地转动，一秒钟也不停留，把担忧和烦愁全都抛脑后，所有遗憾伤口都不能再困扰我，情有独钟，我的心不再飘动， 心不再飘 动，因为你已拥有了我。当我难过时候，你就是我开心果，陪我散步听我倾诉，让我不再感到守护。当我醒来时候，你就是我的火种，给我照顾，给我温度，让我有力量站得住，你就已经足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和你的关系，管你是否愿意。 第九位，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 第八位，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七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六位，刘惜君，嗜睡症。 想你是风味，梦中是气味。 第五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是什么完全。 第四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

日本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今天宣布定档2018年2月2号。这部被称为东野圭吾写作史上最催泪的奇幻温情小说即将登陆国内，观众将在国内大荧幕上感受这部热门 IP 的暖心感动。片方今天曝光了定档海报，传统的日式风格配乐搭配熟悉的故事内容，让人立刻沉浸在电影的画面中。偶像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即将于今晚10点登陆湖南卫视。该剧讲述了游戏总裁张征兰用爱与陪伴化解剑道教练萧水光旧时情伤的暖心爱情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音乐温暖城市，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在听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说一说你和北京音乐广播的故事。那这一时段首先分享到的是在进榜第八周依然保持目前位置的最高排名，位列第六位，这是来自刘惜君《嗜睡症》。这首歌也收录在去年底发表音乐气质转型的一张专辑《如我》当中。 没有因为 is love. Is love. 这是2014年郁可唯专辑的同名主打《温水》。郁可唯和刘惜君在同一期比赛当中出道，各自都有着不错的发展。刚刚两首歌也可以说是二人在音乐气质上的转型，唱腔柔美慵懒。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那这首歌进榜已经7周时间，不过凭借几位演唱者的超高流量以及大爱的音乐主题，成绩一直稳固在第一军团，本周排在第8位。我们就来听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和钢琴家吴牧野合作的这首《拥抱你》。 再见面，春夏秋冬多几圈，想知道你是否看见从前许的心愿。路很远，滋味苦过又回甜，心愿实现，烟花点燃，飞向明天。 我们都曾学着面对忽然间的淬炼，在时间里化作成长支点， 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努力绽放灿烂，寻着微光，慢慢发现星空一直都在眼前。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

之前这一组榜上歌是去年底推出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公益主题曲《拥抱你》。刚刚听到的是早一年的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主题曲《瞳孔里的太阳》。这首歌是由写出了《隐形的翅膀》的王亚军创作，邓紫棋、杨洋、雷佳、小样、何姿以及 TFBOYS、王佳和关晓彤一起参与演唱。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周来做客的 Kiki 复言的个人首张 EP 同名主题曲，上榜5周时间，本周排在第36位，这首《白夜行》。听到的是 KK 复言这首《白夜行》。在上周做客节目的时候，他也聊到了他和我们中国榜的很多渊源。他不仅是我们历年大奖的获得者，榜上歌曲的演唱者，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KK 复言作词的中国榜年度金曲《牛奶咖啡》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越长大越孤单》。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KK 自己的音乐和牛奶咖啡的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也希望奶咖的新歌尽早推出，就来听这首《越长大越孤单》。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我们继续在空中相遇。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半导体收音机到车载调频，从 PC 播放器到手机当中的 APP，虽然传播介质在改变，但是我相信广播的情节依然还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些歌手，他们曾都是广播人。首先说到的这一位呢，是在香港地区以 DJ 出道，由于自身非常独特的气质加上出众的嗓音条件，让他快速走红，并被梅艳芳钦点为接班人。上个世纪90年代，他远赴台湾发展，和知己李宗盛合作，让他的事业迎来巅峰。虽然出道够早，但是依然勤勤恳恳在音乐世界当中耕耘，创新求变，永不懈怠。他就是林忆莲，我们来听他这首《词不达意》。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想多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心的做事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转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打起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 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 是张惠妹2011年专辑《你在看我吗》当中这首《我最亲爱的》。身为歌手，在电台临时客串当 DJ 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这首歌的作词者曾经在电台工作过。1994年，他担任香港商业电台广告部创作总监以及制作部主管，一待就是十几年。因为每周都需要想出两句商业口号，这对他写词很有帮助。如何更精准、更大众，在艺术和商业当中找到平衡点，就是他在电台工作当中锻炼出来的。他就是刚才这首《我最亲爱的》作词人林夕。好，我们继续来听林夕的歌。这首歌由他作词，这是林俊杰2014年发表的《可惜没如果》。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

水着那即影即有愁兴飞諗到已拆走，但是冲动用于又再有曾爱飞舞， 这是黄伟文为陈奕迅写的《成熟男人玩物志》四部曲当中象征相机的沙龙。说到黄伟文呢，他原本是一位电台的热心听众，到电台领奖品的时候被高层发掘，那后来呢开始当 DJ， 主持了众多不同种类的节目，最终跨界当作词人，让他也在歌坛是大放异彩。黄伟文自己说呢，自己是在大师作品当中长大的，因为呢喜欢听，所以他在歌曲当中吸收了技巧和能力。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榜上单曲，来自于陈明的《此生无憾》。其实说到陈明的早期经历和电台是颇有渊源，因为成为签约歌手之前，他的身份是广州一家电台的主持人。当年他主持的节目叫做《陈明的天空》，台歌也是他来唱的。后来还是因为太喜欢唱歌了，便辞职当起了歌手。我们就来听这首《此生无憾》。 前奔腾的河流，所有人都是水手，只有海能让你自由。远处诺亚的方舟，溺水的人才拥有，别轻易低下额头。人群中那对情侣未来日子有些愧疚，含着泪唱着我的那首歌，此刻怎能不动容。我此生不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的更九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FM 九七四。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段林希，小丑。 我只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 第19位，张艺兴， Sheep。 第18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明星。可 第17位，迪玛希，荆棘王冠 The Crown。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 第16位，周深，蓝色降落伞。 我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第15位，黄绮珊，清平院。 寒冷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 第14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第13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12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11位，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 你就是喜欢听的 Music Radio。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吧日夜。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FM 九七四，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我们聊一聊当过 DJ 的歌手们。受人敬仰的李宗盛曾在广播圈当过主持人，更准确来说呢是主讲人。他曾开设了李吉他音乐小讲堂，每期5分钟，以小专栏的形式来探讨流行音乐的现状和未来。他以过来人的身份为爱乐人答疑解惑，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我们的听众 David 自己说，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当年，中歌榜成为我接触流行乐第一手资料的平台。如今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但是中歌榜上依然可以听到怀旧老歌，还有时下流行的风格，喜新又恋旧，这是我坚持听中歌榜的原因。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还是曾经是广播人的歌手们。接下来这一位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孔令奇。他的上一张专辑是2013年，相信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多年前 R&B Hip Hop 刚刚兴起的时候。他顶着孔子后裔的身份，又是潮流的风格，可惜呢没能走红。后来做了一档嘻哈节目叫做嘻哈公园，如今他又回归到了歌手和音乐人身份。我们来听他和满舒克合作的这首 Real Life。 说过没有什么应该 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而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No Catch me whipping in my drop top 跟我兄弟见面 looking all dope hot Yeah we living in the now 活在当下管他什么规则全部都被打发我的 flow 我的帅足够帅气黑白精神留在我血里不管祖先赋予了意义，把我自己真实，不怕被说犀利。Real life, this ain't a show. Now, not your high, 那我自己来一口。Set it off, 举起你的双手。Fuck that bullshit, baby, let it go. Real life, this ain't a joke. Hustle hard, 就是我的 logo。同志们跟我一起奋斗。Real life, 不是作秀。Oh, you got the money, money don't lie.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说过没有什么应该 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而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No 毕竟不是真的生活不再是紧张掩埋好的自我当我自己老板不会为你工作给你递个种子不管以前规则据说金钱带别人痛苦暂时不当开将会分出不怕高调吝啬的态度高冷的黑夜了解才会记录 Real life, it's in my soul 拼着命要我 put it on the floor 看过来我敢拼眼感动就像挑战看我怎么扣 Real life, this ain't a joke 推个屁不用毕业不是 show 拍个照不找朋友进去 po 因为 real life 不是 live show Oh yeah, got the money, money don't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 Had a good laugh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说过没有什么应该 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YJ每天醒来世界都在变但我有我帅的经验灵感取之不尽开始拨动你的心弦天赋专精也尝尽苦辣酸甜如今我全部删先把你的城市造成断片人品超级超楼带着钞票漂泊你的钱独自负面远不可能找得到我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人生我亲自雕琢我的情绪来自灵魂它永远不会掉落 I'ma kill it till my last dying day though And I'ma rock it till you all break your ankles Everything I fucking do is cause I say so Staying in the cut in my crew cause we lay low Popping bottles in the club, show me love If you feel the way you got cops up They ain't nothing nice, game seeing all angles 24-7 all day though Boy, you're right about the money, move out baby 这个时段我们聊的是当过主持人的歌手以上提到的都是曾经的电台主持人下面这一位是在职的广播人也是我的同事2015年他推出了专辑《流年》曾在中歌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歌坛他还有一位很厉害的哥哥所以呢光听声音哥俩傻傻分不清楚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刘笑刘欢的弟弟所演唱的这首《流年》 太简单貌似很圆满每天会变老一点点慢慢的视而不见工作还像几年以前 是那么的那么的有惊无险，点一支烟多看自己一眼，疲惫不堪的脸正躲在幸福的旁边。他坐了一整晚，他笑着侃侃而谈，拿着啤酒长吁短叹，听他们聊着那么多那么多家长里短，生日晚餐多喝了一点点，东张西望的眼要熬到天亮说晚安。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还有点梦在远方呢，还有点爱，情况是越来越危险，我不想哭，也没时间去领悟有多少未来会变得更精彩，有多少空白会留给现在，这段旅途神情恍惚，忘了熟悉的温度，和静静飘过车窗外的梦，貌似与众不同，忘了起点的追逐都一样很辛苦。在远方啊，我看不到终点啊，曾堆满幸福的路口啊，我是有若隐若现啊，爱我的人近在眼前啊，我爱的人却飘了又飘走近无远，挤破了头的街角咖啡店，那张熟悉的脸又踮起了脚尖。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